再次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聚会。今天会有、第一个环节圣经演讲的、演讲，那么讲题是来吧渴求真理的人，来吧渴求真理的人。我们请薛景和弟兄给出这演讲。 所以我们知道水是对我们很重要的，所以水对于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的 脑部有 75% 是水，如果我们人体缺水的话，第一个部位我们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头脑，我们会很疲倦，也会反应迟钝。人如果缺少粮食可以活几个星期，但人缺少水可以活不到一个星期。但我们知道在现今生活里面，无论我们喝什么水，也会因疾病、年老和死去。圣经以象征的说法鼓励我们百杯取一种水喝，这种水非常的重要，水喝了就有永远的生命。这是个什么水呢？我们请看这个启示录的22章17节，请翻开启示录的22章17节。十七节说，圣灵和新娘不断说，来吧，谁听见都要说来吧，谁渴了都要来，谁愿意都要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所以圣经以象征的手法说，取生命的水喝。这个水是来自哪里的呢？他说圣灵不断发出说，来吧来吧。所以这个呼吁是来自耶和华上帝的。这个呼吁是来自上帝的话，肯定是非常重要的。但这个生命水象征什么呢？有两个含义。第一，生命水就是圣经的纯洁的宗教真理。第二，包括为他爱的人所做的整个拯救安排。第一，就是圣经的纯洁的道理。第二，就是上帝为人做的拯救安排。这种安排包括什么呢？包括他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去拯救别人的生命。除此之外，也通过上帝王国把整个地球的邪恶铲除掉，让正义人士活在一个美丽的乐园里面。这是生命水的含义。所以知道这两个安排，这两个象征，过后我们可以用生命水就表明说这两个道理。今天我们寻求真理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水源被污染了，我们会去喝吗？可能我肯定不会喝的。如果一些水瓶他说我加了只是 0.18% 的毒药，你会喝吗？你肯定把它丢掉。所以你知道水源污染我们肯定会丢掉了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寻求真理呢？因为现今在世上的很多的地方，宗教道理已经被污染了，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，还是拼命的喝，结果带来死亡。比如说灵魂不死的道理，为许多人接受这个道理，他们相信有地狱永活、有轮回跟死人交谈的错误的道理。所以这个道理在上帝眼中肯定是不洁的，他们无论付出多大努力，如果接受这道理，他们肯定得不到上帝的喜悦，也得不到永远的生命。但是生命水呢，圣经的道理能够纠正这一切错误。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根本没有灵魂不死这个主张，所以生命水的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相反，这个圣经的真理之水使人舒畅，能除去宗教的不洁，也能够享有永远的生命。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呢？我们先看一个例子，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做见证的一个例子。为什么相信这生命水可以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？我们请看这图片。这个记载是记载在一个约翰福音的4章10到14节。我们请大家方便的话看翻着经文来看，约翰福音的4章10到14节。 约福音四章十到十四节，接着要说，耶稣回答他说：“要是你知道上帝白白给人的恩赐，又知道对你说‘请给我一点水喝’的是谁，你就会求他，他也会给你活水了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你连打水的桶也没有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这样的活水呢？”这口井是我们的祖宗雅各留给我们的，他自己和儿子家畜都喝这口井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喝我所给的水就必永远不渴，我所给的水要在人里面成为泉源，不断涌出水来，叫人得着永生。”说经文亲友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说，如果你喝这口井的水，你喝了之后你还渴了，你会再喝了。他是说如果他接受这个生命之水，就接受上帝拯救安排，他就会有永远的生命。所以知道这个道理是肯定的，因为耶稣不可能说谎，如果能接受这个拯救安排，必定会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得到上帝的拯救，永远活在降临的地球的乐园里面。除了这个道理之外，我们知道如果在现今人接受真理，在现今也得到福分的，他们也得到舒畅，也得到属灵的自由。我们请看这经文，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，请翻开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。这句话也是耶稣说了，说对我们非常意义重大。八章第三十二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叫你们自由。”的确，什么意思？真理会叫我们自由呢？所以，因此，耶稣清楚办法看出，如果我们喝这个生命之水，我们不会在现今受到无知和迷信去崇拜不同的创造物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不会对死去人恐惧。很多人相信灵魂不死，他们死去之后，即使家人死去了，他晚上他们还是怕家人回来找他。他之前他们是很亲近的，很亲密的，变成那个相信这种道理的人，去到死者房间也怕，碰到东西也怕，所以他们很多这些迷信，对死的恐惧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我们这个属灵的自由，也包括我们不会对死亡的恐惧。这自由也帮我看出，我们现今不会受到捆绑，整天忧心忡忡的，便知道前头有希望的，就永远活在地上乐园里面。所以真理的自由能够帮助我们现今过着有意义快乐的生活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想活下去的话，口渴了就一定要喝水，如果你不喝水，七天里面一定死亡了。所以我们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想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也必定要喝上帝所赐的生命水，满足自己在灵性上的口渴。我们请留意这个经文，彼得前书的二章二节，这经文鼓励我们怎样做呢？对于生命水的态度方面，请翻开彼得前书的二章二节。这经文蛮有意思，我们分析这个经文。二章二节说，要像出生的婴儿一样，对神圣话语纯净的奶养成切望之心，好叫你们靠他成长以致得救。所以首先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这种生命的水，上帝神圣话语的水，能够帮助我们成长而且得救，就好像一棵树木这样啊，它根慢慢的向外生长，能够扎根立稳。所以我们上帝的生命之水，上帝的真理，帮助我们在属灵上不断增长，够赢得上帝的祝福，这一方面。除此之外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？对待这个生命之水，这个真理之水呢，他说要有切望之心，好像婴孩对奶一般。相信父母亲们都很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到底婴儿有多渴望这奶呢？他是非常渴望热望的喝那个奶，如果喝不到奶呢，他一定哭了，像父母亲那时候就不得不知怎样去处理的事情的。所以这种渴望之心，圣经鼓励我们说，我们要这股渴望之心，要不断的去挖掘上帝的属灵宝石，挖掘真理的价值，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靠它成长。但是 这是我们的心声吗？我们有这种期望之心吗？很多人说没有，因为很多人说我不喜欢看书的，我也不喜欢去沉思，我人啊随便的，所以很多人没有这种期望之心。但是不要气馁，为什么呢？你在旅游经文讲说，他说要像出生的婴儿一样，对神圣话语纯净的奶养成期望之心，好像你们靠他成长以致得救。说经文帮助看什么东西呢？说这种期望之心不是天生的，他说要养成，就是我们可以培养起这种期望之心。所以我们在场的时候鼓励说，我们即使不爱读书，不爱沉思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努力去培养成这种期望之心，靠着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成长以及得救。如果在这方面做的话，我们要怎样做呢？就首先我们要表现自律，养成经常读圣经的习惯。所以如果要培养这种习惯的话，要有自律。比如说可能你工作很繁忙，但是知道如果你每天只读十分钟圣经，每天十分钟，一个小时 一天多少小时呢？大概七十分钟。所以一整个星期下来，你有七十分钟的时间读圣经的。所以相信你知道，当你尝试一种新的食物的时候，可能你没有兴趣，但你吃多了之后，你会很喜欢那种食物，对吗？所以是一样的，可能你读圣经开始的时候没有兴趣，但是你不断的去研究，不断的去挖掘，你会不断的对圣经产生兴趣。所以鼓励我们说，要去培养起这种期望之心。有些人喜欢在早上读圣经，但是有些人喜欢在放松时刻去阅读圣经。无论怎样都好，我们是要设法阅读圣经，去明白上帝的思想，让世界的思想打动我们内心，让我们去做出全新的侍奉。这种培养之心，我们知道除了我们想要想之外，我们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请看这影片。OK， 先我们打个比喻，你看影片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一个荒野了，一个春草有草生，但是不是很漂亮的地方。如果我现在给你一把锄子、锄头，叫你去那边锄地，什么感觉呢？哎呀，太难了！为什么给我锄呢？里面有很动力，又热，可能又有蛇、有蟹子。但是请想象一下，现在告诉你说，这个山的下面柱子旁边，你只要你去锄十尺以下深度的话，那边有保障的。你挖的话是你的，过后你可以退休了，你不用做工，你也不用，你可以偿还你的企业贷款，偿还你的房屋贷款，你孩子要读书也不用紧，有钱了，你会怎样做？哇，肯不同了。你给我锄子面，你给我一个铲都可以，不用锄子，对吗？你去挖那个保障，因为你有正确的动机，知道你挖的时候下面保障，你可以解决生活难题了，你不用公车贷、房贷什么，不用理了。说明之后态度也是一样，为什么要去读圣经？除了读圣经的话，看到圣经，哎呀，老调常谈，对我没有帮助的话，你不会读它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去挖掘是上帝属灵的保障。说明态度对待圣经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内心想读，态度正确的话，我们肯定的去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挖到很多很多宝藏。问题是你要愿意做出这个努力吗？去挖掘上帝的宝藏。我们除此之外，我们知道靠自己努力还不够了，上帝的组织也帮助我们去培养这切望之心。怎样说呢？为上帝组织出版了许许多多的圣经书刊，这种书刊如果我们经常阅读的话，它能够激发我们渴求真理的心，就好像一个火种，它可以让我们的心燃烧起来，去热爱上帝的话语。说很多 这种圣经的书刊、圣经杂志，我们有读吗？所以有的话是很好。所以这几项建议，第一，就是要抽空阅读新出版的书刊，持之以恒。说出版新出版的话，你没有看完全部呢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，研读的时候要想象其人其事，就更有趣味。说完之后，圣经一本书没有图画的，很多人喜欢看漫画，看圣经，哇，全部是字啊，看了一半想睡觉了。但是可以鼓励我们说，我们研读的时候要想象它的当时的场景，好像 图画里面，在我们头脑里面出现。我们做个比喻，我们做个示范，我们请翻开这个经文，诗记的七章十九到二十二节，请看翻开诗记的七章十九到二十二节，是诗记，对啊，是诗记，七章十九到二十二节。好，十九节说，半夜以前刚换了根，哨兵也换了班，基甸就领着跟随他的一百人来到敌军营地的边缘，他们吹角打碎手上水瓶，三队人都吹角打碎瓶子，左手紧握火把，右手拿着号角，连吹带喊说耶和华剑，基甸的剑。他们在营地四周各地各就各位，全营的人四散乱跑，叫喊奔跑，三百人不住地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人用剑互相厮杀。他们逃到伯斯他，又往西利拉，直到靠近他巴的亚巴米俄拉的外围。所以读的时候好像很孤调，对吗？很单调，对吗？现在你们再读一遍，用想象力，这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呢？发生半夜的时候。想象一下，半夜什么时候呢？是凌晨的时候，不，凌晨的时候暗暗的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他什么？他说基甸率领一百人来到敌军的营地的边缘，当时情势一定非常非常紧张的。像暗暗的，一百人去到边缘，气氛怎样呢？肯定紧张，对吗？他们说，他们吹角，想象一下，他们大声的欢呼了，吹角了，他们打碎手上瓶子，你听到什么东西呢？你听到砰，然后有火光，然后还有吹角。过后他们怎样做呢？他说紧握，他们二十节说，他们打碎瓶子，左手紧握火把，右手拿着号角，连吹带喊的说耶和华的剑，基甸的剑。所以凭想象的时候，你读的时候，这情节是非常的紧张的，非常有趣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。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营地的人、前缘人四散乱跑，叫喊奔跑。可以肯定，到时候场合是非常的混乱。所以我们用想象力的话，我们读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趣味。所以这建议是说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有想象力，不只看着文字而已，在脑海里面出现图画，出现画面，这样的话我们阅读就更有的乐趣。和第三个要点就是，我们要连贯新旧的知识也很有帮助，要重温要点。所以我们读了之后，要把之前学到的和现在学到的连贯起来，到底什么关联？上帝王国跟这个上帝旨意去传道什么关联呢？还有这些一些新的知识，我们不管连贯起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更多的一些要点。好，第四，不要只满足于吃灵奶，要吃一些固体食物，研读一些是要思考的书刊或比较深奥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知道有些人满足于基本的，我知道上帝旨意的传道聚会可以了，好像没有什么乐趣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上帝头世界，我们头脑啊，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一些基本的道理，我们头脑不会有任何的激发性的能量，让我们去思考了。所以古人们说，我们不要吃灵奶，要吃一些固体食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抽空去研究一下关于预言的一些事情，一些预言呢讲应验，可能花很多时间查考上帝的在以色列朝代是怎样发生的呢？他的王是怎样？第一王是谁？最后王是谁呢？我们花时间去查考这些。所以知道圣经一本书是一个很多宝藏的书，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去培养起这种热爱真理的心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经常阅读或研读圣经的书刊，也经常参加聚会，私底下也经常祷告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请看这图画，我们就好像这棵茂盛的树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这棵树没有水的供应的话，这个树一定死掉了，肯定会枯萎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不经常祷告，不经常读圣经，不经常阅读圣经的书刊，我们不是这样的树了，我们是枯萎的树。所以记得，我们能够活下去是靠耶和华的话语。如果我们不留心听耶和华的话语，我们不能够茁壮成长，也不能够得救的。因此我们要认真培养渴求真理的心，甘愿付出努力。 但这样做并不容易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培养这期望之心，要渴求真理的心？为什么要不容易，要拼命的去努力呢？去鞭策自己，去鼓励自己呢？一两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不容易？第一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神魔鬼撒旦，他通过许多不同的方法去迷惑我们，让我们分心，让我们不会去追求上帝的王国。可能告诉我们说，你去追求高等教育，可能你追求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可能你追求你的理性梦想或者你人生的目标。所以 这些目标可能让我们失去了这个方向，让我们失去了去培养这个渴求真理的心，这是一方面。和第二方面呢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我们请看一下经文，罗马书的八章六到八节，请翻开罗马书的八章六到八节。这里说，思想只顾顺应肉体，就必死亡；思想总是顺应圣灵，就必得生命平安。因为思想只顾顺应肉体，就是跟上帝敌对，不顺服上帝的律法，也确实不能顺服。所以，依从肉体的人不能取悦上帝。所以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的思想只顺应肉体的话，就是跟上帝敌对了。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只顾着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把上帝道理放一边，也不经常阅读，也不去沉思，也不祷告，也不去传道的话，认为我们什么后果呢？他说，可能就是跟上帝敌对的。因此，我们不要不断地做出努力，让思想顺应圣灵。什么是让思想顺应啊？让思想顺应圣灵呢？就是我们要培养和满足渴求真理的心。要经常的去领 喝这个生命之水，然后经常抽出时间研读聚会和祷告。所以听到这里之后，我们要怎样做呢？所以把这要点记起来，要经常参加聚会，经常阅读属灵书刊，经常祷告沉思和传道。如果没有这些活动的话，肯定的，我们一定在属灵上会慢慢的枯萎，好像一棵树慢慢的缺少水分和枯萎下去。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下事实，如果我们没有水就不能活下去了。如果我们不渴求这个生命之水，不听耶和华的话，我们肯定会有一天会沉船的。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。我们知道今天生命之水已经像河水一样不断的流向千百万人，人人可得，不用花钱。所以目前普世的耶和华见证人已达822万，传达地区有240个国家和地区，和耶稣受难纪念聚会有1986万人出席，传道时间呢用了19亿小时，从事传道工作。你看出这生命之水正在涌向全球了，和上帝的旨意就快完成了，他就快打击地上的恶势力，让义人永远活在这个乐园情况里面。说你渴求真理吗？说现在就要当采取行动，努力学习圣经并参加聚会。说知道上帝的支持已经开始遍满全地了，大乐园的时候整个地球就遍满上帝的支持，而且在基督的统治一千年期间，上帝支持会遍满大地。所以上帝王国之下，人人都会享有无穷无尽的幸福。我们看这图片，再想象一下里面的幸福。对了，看什么呢？看到那些幸福的图片，就里面的人是可以永远活下去的，他们没有忧虑，没有难题，他们可以一些很精神上的难题，情绪上的难题会永远消失，他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。所以你期望这日子来到吗？的确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在这个世界这样的情况里面。因此这里有几个问题，我们鼓励大家问问自己。第一，我渴求真理吗？我心里面真的非常渴求真理，经常的去挖掘上帝圣经的知识吗？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如果你已经跟耶和华见证了来往，你真的渴望认识上帝真理吗？还是只是一个交往而已呢？还是你真的渴望上帝真理去亲近耶和华上帝呢？第三， 如果某些人、某些工作或某些组织令你分心，不再追求属灵的事，你会终止这样的交往吗？如果某些人、工作或某些组织使你分心，不再追求属灵的事，你会终止这样的交往吗？因此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到底我是否要得到这样的幸福呢？还是我满足于现在肉体的欲望，追求世俗目标？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努力的吸取这个真理之水，因为是上帝白白给我们喝的，而且是不用钱的。所以我们要努力达到献身受尽的第一步，加入上帝子民的行列，留在属灵的乐园里。所以这个演讲鼓励我们看出，第一，要热切渴望得到圣经的纯洁真理，要去亲近耶和华上帝；第二，要热切接受上帝为爱他的人所做的整个拯救安排，要紧紧的接受这个安排，看我们生活上做出怎样的调整。